喂，直播咗11秒噶咯，好多人惊。OK， 好，我今集我继续系讲紧呢一个脉轮嘅，讲底轮嘅，同埋我会讲少少关于内在小孩嘅疗愈啦，同埋讲少少啦，就系呢一个家庭排列啦。OK， 但系咧，亦都如果你真系有脉轮以外嘅問題，即係譬如你有生酮上面嘅問題，你真係想問嘅咧，唔阻嘅，即係你照樣可以問我嘅，你照留言 ，OK？ 咁我照睇，我照答你，好冇 ？OK， 嗱，我哋嘅底輪係我哋同呢個世界咧最直接嘅連結嚟嘅，亦都係咧佢個能量係最在地 ，OK？ 最貼地，最唔離地 ，OK？ 如果一個人咧係頂輪 dominant， 即係頂輪主導嘅話咧，嗰、那個人就會飄嘅 ，OK， 即係有好多嘅諗法啊，但係佢嘅諗法未必係實際嘅 ，OK， 未必係真係可以我哋叫做 materialize， 即係將佢變成事實，同埋未必可以將佢實現到，明唔明我意思啊？咁呢啲人就係好飄忽嘅 ，OK， 好多諗頭嘅。聰明嘅或者小聰明都唔出奇 ，OK？ 因為記住，其實脈輪咧，我哋未講到咁深啦，但其實佢有光明面同埋黑暗面嘅。即如果你嘅脈輪，哇，你係頂輪主導，但係咧佢係80分，話你諗住正都發達啦，係咪？但係嗰80分原來係黑暗面，你賴嘢啦 ，OK？ 佢就會不斷咁樣咧，有啲唔好嘅諗法啦，反而係唔係啲正面嘅諗法，係啲好負面嘅諗法。或者有啲害人嘅諗法 ，OK， 或者自殘嘅諗法，所以好多諗法不斷咁樣彈出嚟，咁咧你冇辦法驅逐到佢，係啦。Joe Wong 講得啱啊，理想主義者即係可能佢出咗好多主意出嚟，馬克思咧，譬如舉例 ，OK， 係啦，我 I'm pretty sure 我係有黑暗面嘅頂輪啦，即係好多嘅諗法出咗嚟，但係主意啊，或者係佢嘅諗法其實係流於空泛咯，即系唔能夠真係幫到自己、幫到人咯，明唔明啊？咁而嗰啲係好漂浮嗰啲嘢 ，OK， 好難將佢變成一個實際嘅嘢。可能有啲人你身邊實識一啲咁嘅人噶啦 ，OK， 就係話啊，佢咧好多諗法啊，想做依個生意，想做嗰個生意，又想咁咁咁，咁但係咧，你見佢一路都做唔到嘅。得個講，甚至得個諗啊 ，OK？ 如果你話佢得個講，佢可能都叫做跌咗落嚟依一格噶啦，已經 OK？ 個漏斗都落到嚟依一格。但有啲人就係諗啊諗啊諗，喺自己嘅世界裏面咧，哇，好陶醉諗諗諗，諗完一大輪，但係咧，永遠啲嘢做唔到出嚟嘅。所以其實一個人要成功咧，即係譬如我哋舉例大導演史蒂芬史畢寶咁樣樣。佢一定有好勁嘅頂輪，唔使問噶啦 ，OK？ 依文周星馳啊 ，OK？ 好多 idea， 依 idea 係好出類拔萃，好堅嘅。但係咧，佢唔係淨得個諗嘅喎，佢真係可以將佢咧一路轉化一格一格嗱，依度跌落嚟依度，因為依度係思考啦嘛，你明唔明？去到微心輪，再跌到落嚟依度咧，就係要講，因為點解要講咧？喂，佢要將佢個 idea 咧 ，OK？ 噗一聲彈出嚟，即係一個燈泡頂輪啊嘛。跟住佢咪思考，將佢點樣串埋，即係好多個念頭將佢串埋。跟住佢要講俾人聽嘅點解？你唔係只一個人做嘅大佬啊！你係要，譬如你要同你個編輯，係咪叫編輯啊？編劇啊，編劇呀，編劇講，你要點樣將佢串埋？跟住你要點樣拍，同個 cameraman 講，同個燈光講 ，OK？ 同演員講，跟住你只係講冇用嘅。如果你冇辦法感化到佢哋咧，呢個就係心輪嘅力量啦 ，OK？ 係啦，同埋喂，仲有講咩？同投資者講咯。如果唔係，你邊度攞咁大嚿錢出嚟 ？Right？ 跟住你可以講到口水都乾嘅，你可以好以為好好口才咁樣三寸不爛之舌，但係原來咧。你嘅心輪如果唔夠力嘅話咧，你顯化唔到你要嘅結果出嚟。OK， 好啦，你 idea 卜一聲好好，你諗完一輪點樣將佢串埋。你記住，如果依度去到依度已經斷咗纜咧，即係成個頂輪好高分，可能80-90分光明面我當你 OK， 去到微心輪死啦，原來咧係黑暗面嘅，就係諗咗唔得咯。明唔明啊？冇辦法串埋，同埋咧一諗就打消念頭，一諗就覺得唔 work， 即係唔得嘅，係啲人唔中意，啲人唔受嘅咁樣。咁你只要其中有一格斷咗，佢都落唔到嚟噶啦。跟住我當你一路 通關啦，係嘛？過三關咁啊，落到心輪啦 ，OK？ 心輪就係你要有嗰個情緒啊，去帶動到人哋。你個太陽輪就係你嘅信心、你嘅能力 ，OK？ 你嘅執行力同埋你嘅人能唔能夠公正持平啦 ，OK？ 再落啦，就係你嘅生殖輪，就係我有冇辦法可以突破框架、突破限制，將件事用最有效的資源最少 ，OK， 都可以咧將佢變成一個事實。到最尾就係件事真係出世啦 ，OK， 跟住一路 ongoing 咧，佢不斷咁樣有嘢，你知啦，每日都有嘢壞，有嘢要執，有問題出現咁樣。我點樣再將呢件事去持續咁樣管理住？去到底輪，所以點解我哋話咧？啲成功人士，譬如頭先我講嘅斯蒂芬史畢寶啊，或者係周星馳啊，或者啲叻嘅生意人咧，佢一定係貫穿嘅。佢啲脈輪全部咧，我哋意思嘅貫穿係咁。你話咁每個人都七個脈輪嘅咩意思啫？我唔明。OK， 就係佢唔會係有一個好高分，跟住好低分，跟住中中等等，跟住呢一度就可能 OK 翻啲，跟住又低分，即係你唔會。那個相差太多，明白我意思？它會是 relatively 相對地是很接近，而當你越成功的人，其實它的分數應該全面都高，即是說如果你們 check 過麥倫的，你們知道即是閒閒地是六七十分的整體。這一種人的話就 OK 很容易成功的了 OK， 而且它不會說某樣東西要特別弱，特別需要即人哋嘅幫忙咁樣樣 ，OK？ 好啦，咁講到依一度，大家係咪都 OK 明白 ？OK， 好啦，如果依一度咧明白嘅話咧，咁我哋就集中講翻底輪啦。咁底輪係咩回事咧？底輪咧點解會低分咧 ？OK， 就係因為恐懼。我咪話依一段時間咧，不理政治立場，所有人嚟到咧，咁我哋唔會話哦，你唔係心王啊，唔俾你入嚟，我哋唔幫你 check 麥輪，你唔可以咁噶嘛，即係你都要照幫人哋 check， 你照做。好啦，但你發覺咧，係不理任何嘅宗教立場啊，政治立場啊，你發覺大家都跌嘅。點解大家都會跌呢？因為依一段時間你睇嘅新聞發生嘅事。都是會令到你有恐懼 ，OK？ 好多人可能驚到我連街都唔夠膽出 ，OK？ 你以為我所有嘅客人都係心黃咩？其實唔係，或者係黃色啦，你理得佢淺中定深啦，都唔係㗎。我都有客嚟到做 treatment 嘅時候，佢話：，唉，我快啲走啦，我都唔知自己個人去邊度搞事啊，咁樣樣係啦。咁尊重佢啦，咁佢有佢嘅恐懼，即係都。understandable 嘅，即係都能夠理解嘅。咁佢只能夠望佢有一日嚇、快啲，佢嘅明心輪開發到多啲，咁佢可以認清個事實嘅真相同全部啦嚇。OK， 咁但係依啲人始終會有噶，始終會有人同你嘅政見立場唔同，或者係你生同你隔離嗰個唔肯生同，你 into 能量佢唔 into， 跟住佢仲要講笑嚟詆毀你、踩你，覺得你好白痴咁樣樣，實會有依啲嘅。但是我成日都講一樣嘢啦，就係你唔好嘗試去改變人哋 ，OK？ 你能夠做嘅，如我上一集咧回應啦，藍絲嘅邏輯咧 ，Hello Terence， 就係人咧 mind your own business， 管理好自己嘅事務最重要。嗱，舉例一個好一個普通的香港師奶，可能佢本身是男的 ，OK， 未必是深男啦，可能是淺男，總之覺得示威者搞亂香港不好等等 ，OK。但如果有一天 ，OK， 佢放工翻屋企途中，居然啲差人追住佢打 ，OK， 掟催淚彈都算啦 ，OK， 追住佢，但佢明明不是示威者嚟，佢冇戴口罩，佢冇著黑色衫，但係佢發覺哇，原來差人咁唔講道理嘅喎，咁樣，咁佢咪？因為依一件事，依、這個親身嘅 experience， 佢咪可能有機會由淺藍變咗淺黃咯，明唔明我意思啊？但佢一定要有切膚之痛，一定要有 first hand experience。咁有啲人佢話我冇俾差人打過，咁但係我都係黃啦咁。咁係因為你嘅人生經歷嘅累積，令到你嘅 lens 已經變咗黃色咯，即係咁講 ，OK 好冇？ 咁我想講翻底輪嗰樣嘢啦，就係、底輪其實咧係我哋身體咧，我哋嘅人生零至七歲個 hard disk 嚟嘅。嗱，記住，其實咧印度嘅講法咧就唔係零至七歲，佢冇零歲，因為佢哋出世就一係一歲噶啦嘛，胎元啊嘛。正如中國以前都係嘅 ，B B 一出世咧就一係一歲噶啦，而且一抬喺媽媽個肚度就計噶啦，咁樣係一至七。咁我想講咧，其實咧有一個概念，大家都可能聽過，叫內在小孩。OK， 內在小孩講緊嘅咧係零至六歲。你聽到其實兩樣嘢係相符合嘅。OK， 咁我成日每日做 consultation 同客人解釋嘅時候，就係話點解一份 form 要你寫大事件？我淨係寫咗三行嘅啫，其實。但係其實個大事件除咗係我會幫你清理之外咧，就係、嗰件事對你嚟講係大事件，就佢對你係有影響。當然，我今時今日你問我，我講翻哦，我可能某個舊男友冇嘢噶啦，已經喺條街度見到冇事啊。佢同佢老婆出嚟食飯咁樣，我都冇嘢嘅咁樣。但係總會有可能一個半個你唔想提 ，OK？ 跟住你會如果啊飲咗酒或者乜嘢，喺你唔壓抑佢嘅情況之下咧，都有隱隱作痛，或者諗翻會唔開心。OK， 而呢種情況咧，如果你催眠嘅話咧 ，OK， 你去翻當日嘅情景，你甚至會淚灑當場嘅。OK， 咁我想講咩咧？就是、其實我哋而家咧，我哋個 lens 已經形成咗噶啦。OK。每日都形成緊，所以我頭先咪話最近幫人 check 脈輪咧，係個個都低分嘅，冇人係高分嘅。點解？因為最近發生咗好多事，令到大家驚。個驚係唔係淨係可能驚自己自身安全？你可能驚香港嘅前途點，驚自己盤生意點，好似我咁 ，OK？ 驚自己子女點樣樣，驚將來香港會唔會繼續持續惡化，變咗新疆？恐懼產生。不同程度的恐惧都会在你的底轮最出面第七层形成了那阵油脂，令到你的底轮转慢了，就低分了。 OK， 但是为什么可以提内在小孩那样东西呢？就是其实你的底轮是一至七岁，你的内在小孩是零至六岁，两样有什么关系呢？其实我们来到这个世界， OK，第一个同我哋建立起亲密关系嘅系我哋妈妈，咁你妈妈同你嘅关系咧，系影响你一生人嘅。OK， 而我同姐你布丁之所以咁似咧，就是、因为我哋两个同我哋嘅妈妈嘅关系都系备受挑战，即系呢一个系好客气噶啦，讲得 OK 系啦。你记住，你一生人你一嚟到呢个世界咧，你妈妈系施予者，你喺你妈妈身上边，你只能够接受嘅。OK。佢俾你，咁所以咧，你媽媽同你嘅關係如果好好嘅話咧，你好能夠同人有個交流、個交換。但係如果你同你媽媽嘅關係係備受挑戰嘅時候咧，你就會咧嗱、出現個 challenge。個 challenge 係一係我攞真係布丁做例子，但我其實我問準咗佢嘅 ，OK， 就係譬如我哋大家去日本都覺得哇，日本好正，你知唔知日本好靚，日本好整齊，日本啲人好有禮貌，啲嘢又好食，又有温泉咁啊，大家都興奮啊，啲嘢又靚咩都好 ，OK。但係咧，即係你布丁去過唔多次嘅，但係佢去過咁一次啦 ，OK， 同爸爸媽媽、家姐咁樣就去北海道，但係佢係好唔中意嘅，佢係覺得充滿壓抑嘅。我未聽過人咁樣形容。話日本充滿壓抑，而佢係自己嘅感受嚟，佢覺得充滿壓抑。咁嗱，我一路同佢講笑就話咩咧？就是、如果佢咧遇到一個將來啊一個好好嘅另一半 ，OK， sweet sweet， 而佢嘅另一半有一個日本通咧，同佢一齊去日本食嘢浸温泉啊 ，OK， 拍拖 sweet 到爆到蜜月咁好開心嘅時候咧，佢咧。對日本的印象就會不同了，就正如剛才所說，淺藍師奶吃了催淚彈，然後被差人呢無差別地蝦他之後，他突然之會變成淺黃一樣，因為他上一次去的經驗是跟媽媽去，而媽媽由頭到尾呢都是由他的童年至今都是對他充滿壓抑的。 OK，咁我而家分享一個我自己嘅故事，因為如果唔係咧，即係部啲阿媽咧又會同佢詐型話，我成日都講佢。 但係點解我哋要舉啲我哋自己嘅例子呢？因為我哋唔方便舉太多客人嘅例子啦。第一，第二就係我哋親身講我哋嘅説話，我哋因為我哋有自己嘅體驗啊嘛，你明唔明啊？咁先能夠真係親身切身處地、身同感受地講咗俾大家聽噶嘛。嗱，咁我講一啲比較 private 啲嘅故事俾大家聽，你未聽我講過嘅，就係我發覺我十幾歲至廿幾歲嘅時候，即係仲係會熱衷拍拖同埋唔想單身嘅日子，我而家就好享受單身啦。咁呢個後話啦。咁但係嗰陣時咧，我係好奇怪嘅，就係我係會咧不其然地會唔中意啊！真係同我差唔多年紀，你大我三四五年我都唔得。我係會揀大我好多嘅，揀大可能十幾年咁樣，好自然嘅。點解咧？嗱，我又唔係揀條件嘅，我又唔係要佢高大靚仔有錢，越係咁我越走得快嘅，反而呢個我話俾你之後，我之後解釋俾你聽點解。但係咧，我係要揀啲十幾歲嘅，大我十幾歲，越大越好嗱，基本上戀父成義結。咁呢個即係如果係即係弗洛伊德嗰套咪戀父成義結咯。但係如果你用心理學 OK 近代嘅睇法，就係內在小孩。因為去翻我嘅童年咧，就係我成日俾我媽揼噶嘛 ，OK 揼得好金噶嘛。而我嘅舊屬咧，我覺得我嘅救星咧就係我老豆啊，你明唔明啊？我爸爸係我嘅安全感，再講我就係喊噶啦 ，OK 係啦，即係我爸爸係真正能夠保護到我嘅人。咁所以當我揾另一半嘅時候咧，我就會想揾一個。其實我自己唔知噶，因為呢個係我嘅潛意識喺度作用緊，你明唔明啊？即係點解我哋會 make 呢啲 decision， 即係做呢啲決定？點解我哋會咁樣睇嘢？點解我哋會俾依樣嘢吸引而排斥嗰樣嘢？點解一個人咁樣對我哋嘅時候，我哋會咁大反應 ？OK， 唔係回應喎，記住，唔係 respond 喎，係 react 喎。你所有嘅 reaction， 你嘅反應咧 ，OK， 其實就係你嘅底輪嚟嘅。你的內在小孩 ，OK， 所以真係布天同我成日都講啦，生仔要考牌。你如果未搞掂到你裡面咧嗰啲 issues 咧，你唔好再生仔，因為你會將你自己嘅 issues carry on 落去。當然，現今科學都解釋咗好多嘢噶啦，即其實唔係淨係話 DNA， 淨係疾病嘅記憶，絕對唔係，係包括埋你。祖先 ，OK， 喺家庭排列嘅角度，就是、愛的流動突然之間中斷或者出現咗一個扭曲嘅時候，係會影響到 下一代包括自己。如果我哋佢哋嘅下一代未來 OK， 係啦，個影響好大嘅。所以如果你真係做家庭排列嘅時候，佢會問你：你有冇人被排除在外啦？有冇人係被殺啊、自殺啊？跟住他殺啦，當然。父母有冇之前有冇一啲即係其他嘅伴侶啦 ？OK， 係啦，咁啊，跟住如是等等嘅有一紮問題嘅，都會講嘅。所以基因嘅傳承唔係淨係咁簡單嘅，你明唔明？咁嗱，阿陳皮就話啦，得意你個名係啦，就話我爸爸係我救星，但其實唔係，因為我阿媽後來同我爸溝通咗啦，我相信就係佢打我嘅時候，我爸唔可以插手。咁同埋我爸因為工作好忙啦，同埋仲有其他原因啦，佢唔係成日喺屋企嘅，所以我就變咗我一路好希望我爸喺度，你明唔明啊？咁而去到我大個咗，我不其然嘅投射就係我想揾一個，唔係我想，即係對唔住，我唔應該用呢個字眼，會令到大家有誤解，唔係想啊，係你自然有嗰股嘅吸引 ，OK。你只會揀嗰啲男仔，你唔會揀一個籃球健將，你甚至唔會揀一個靚仔有錢嘅富二代，你會要一個帶你十幾年，可能經濟不穩嘅都唔緊要。點解？而我頭先我咪話我會解釋埋點解靚仔高大有錢我反而唔要啦。我而家諗翻轉頭，我廿幾歲嘅時候同我女仔朋友坐喺一間嗰啲飲嘢嘅地方 ，OK， 跟住咧。佢笑我一件事，即係咩咧？係如果打開門入嚟嗰啲係高大靚仔嘅咧，我唔識嘅。但如果入嚟嗰啲係光頭圓碌碌嗰啲咧，係一定打招呼係識嘅。即係佢笑我依樣嘢，係我而家諗翻轉頭， 點解我以前揀啲男朋友會係大家秒嘅？即係我爸甚至講過笑一次，佢就話：你不如揾一個男朋友係有揸車嘅啦，咁樣樣係啦。因為我真係完全唔睇依啲物質啊，任何依啲嘢。我要的原來一直都是安全感，因為我細個好冇安全感，因為我媽令到我係啦，即係好冇安全感，成日打嘛，你明唔明？咁咪充滿恐懼咯 ，OK？ 成日都驚噶嘛。咁呢樣嘢亦都想解釋，就係話點解有啲家暴嘅太太啦 ，OK？ 佢會好分裂嘅。佢點解好分裂呢？就係、是、佢知道佢老公打佢唔啱。佢知係錯，佢知佢要走嘅，係啦。佢有成人嘅邏輯思維判斷，老公打我係錯，我要離開。但係咧，佢裡面嘅內在小孩因為冇 heal 到，冇療愈到咧，佢個內在小孩就會勾起佢個反應。你記住，你變咗理性同反應嘅兩個嘅對抗，咁你個人咪好辛苦咯？你明唔明啊？就係你諗深一層。細路仔點解會俾人打？我哋被灌輸係乜嘢？我哋被灌輸係因為你做錯事啊嘛，所以你俾人打啊嘛。咁所以佢嘅潛意識就會係我錯咯，我對老公唔夠好咯，我依樣唔啱，嗰樣唔啱，所以我老公打我。佢裡面咧會自己去自圓其説咗件事，去接受咗當下。但系之後咧，佢個大人出翻嚟嘅時候咧，個大人就會話唔啱嘅，佢唔可以打我嘅。啲 friend 又會講，跟住佢又會俾啲 friend 拉咗去大人模式啦。因為你對住你啲朋友，你唔會用小孩模式出嚟嘅，你明唔明啊 ？OK， 係啦，我愛你先打你，咁呢啲又係中國人嗰套嘢啦。OK， 即係被支配啊，跟住男尊女卑啊，女人嘅三重同埋四德啊 ，blah blah blah 嗰啲啦。OK。咁所以咧，海靈格即係家庭排列咧嘅始創人啦 ，OK？ 佢話佢去過世界各地做排列咧，中國女人係喊得最慘嘅。點解？咪就係因為依一啲嘅系統咯 ，OK？ 就係嗱，唔好介意我講少少，就係、是、其實我啱啱去完台灣，咁我就去家庭排列嘅，即係去參加一個 camp 做依樣嘢咯。咁我。被擺上牆的時候，其實我仲喺度發緊牛痘嘅，即係咁樣，佢哋喺出邊排緊啦，已經咁，我就係咁樣咯。跟住突然間先生走埋嚟，我唔中意個先生 ，by the way， 佢捉好差個先生，所以你哋如果真係要去台灣咧，唔好揾佢，記住，一則好 bad experience。佢捉我，叫我落場，咁好啦，我落場啦。咁我就去代表啦，我唔知道我自己代表邊個嘅本來。跟住我企到埋去嘅時候咧，我突然之間望住一個女人，而嗰個女人 supposedly 咧，原來啦嚇係。啊！當事人個太公啊 ，OK， 跟住阿老師就問我，話問我你有咩感覺？我好委屈，跟住我喊。但我個委屈咧，記住唔係我個委屈，係我代入咗 ，sorry 都唔應該用代入添，我代表緊嗰、那個 OK 嗰個人嘅委屈嚟嘅。跟住，咦？我就話唔止我一房太太嘅。應該有幾房太太嘅嗱，依件事冇人知嘅，之前我都唔知噶，我只可以將我個感受喺家庭排列嗰下嗰個感受我講咗出嚟，跟住就問，唔係我問，即係其他人就去問啊當事人 ，OK， 即係排緊佢嗰個女仔啦。一個女仔其實點解會排到咁大抽嘢出嚟咧？就係、是、佢要同佢前夫爭個仔嘅，其實跟住排下排下咧就褪到去太公，跟住咧我落埋場，即係原來我係太公嘅四姨太。冇人知噶 ，OK， 系啊，冇人講過呢樣嘢嘅。但系我就好委屈，個傷心個難過唔係我嘅，係嗰個家庭排列裡面依一個家庭未完的故事背後嗰個能量場啊嘅推動嚟嘅，即係你落到去，你個人清空，你係嗰股能量嚟推動你嘅。依一個係冇宗教喺裡面嘅。海靈格本身係一個神父，後來。佢還咗俗啦，咁佢亦都係一個學校嘅校長啦，而家個老師啦咁樣樣。咁依個就係點解我話其實一個疾病唔係得一個層面就係、是、肉身，成日都講嘅啦。如果食藥、打針、做手術係會好翻嘅，咁冇人病啦，你明唔明啊？背後嘅情緒啦、能量啦、靈性， 咁我將家庭排列，我擺咗喺靈性度，因為譬如舉例，一個人有 cancer， 我要擺嘅，我要佢排一次，我要睇佢同個 cancer 嘅關係係乜嘢，同埋仲有其他嘢啦。你扯下扯下就扯咗一抽嘢出嚟噶啦 ，OK？ 好正噶！我去之前，我問我媽嗰十條問題，有冇人被排除在外啊？自殺、他殺，你同爸爸之前咁樣伴侶，巴拉巴拉巴拉嗰啲，我媽全部都係冇。咁樣，我費事答你咁樣 ，OK？ 跟住我自己答翻佢，我話咪依個咪邊個咯，依個咪邊個，邊個咩咩咩咁樣噏一大扎嘢。我兩邊爸爸嗰邊、媽媽嗰邊都係好大鑊嘅 ，OK？ 所以即係我哋講笑咁講啦。我之前好細個去學紫微斗數嘅時候，我師傅話我大天命，嗰陣時我廿歲出頭嘅啫 ，actually 十幾廿歲。跟住佢冇解釋嘅，話俾我聽乜嘢叫大天命。到後來，我在第二度才知道，原來我就要將我自己療愈，我的創傷療愈去幫人。OK， 咁你排咗啦。OK， 你見到背後家族裡面嗰個未完的故事啦。OK， 嗰個令到嗰個暫停咗嘅愛嘅流動，令佢流動翻啦。好啦，係咪代表你個底輪呢個hard disk已經清乾淨啦？唔係。OK。你的內在小孩仲係可以隨時走出嚟，抌地發脾氣。我又舉一個例子啊，就係我好多年前認識一個建築師男仔，靚仔噶，跟住自己開嗰啲建築師行，自己做老闆嘅。咁佢又唔係忙到唔出街認識唔到女仔喎，佢成日都去蒲嘅喎 ，OK， 認識好多女仔。咁啊，但係咧好奇怪嘅喎，佢次次拍都唔長噶。好快就散，好快就散。係咪經濟條件又唔係喎？佢住中環半山羅便臣道咁樣，自己買一層樓好好嘅咁樣。OK， 經濟條件各方面都 OK 嘅，係啦。咁但係點解會咁咧？咁後來好熟之後，有一次佢拍拖，跟住佢出去蒲嘅，佢打咗俾個女朋友，個女朋友冇聽佢電話，佢成個人 flip 啊！你知唔知？即係成個人好大反應。癲咗，不斷咁打，不斷咁不斷咁打，打到咧打通咗狂鬧。因為呢個時候咧，而家我嘅識啦，當年我唔識啦 ，OK。其實係同佢嘅內在小孩，佢嘅底輪個黑的時候有關嘅。因為呢個可憐嘅男仔，呢、這個建築師，佢媽媽喺佢好細個，唔知我唔記得五歲定六歲過咗身 ，OK。咁你諗下，你嚟到呢個世界，將你接嚟呢個世界嘅人，你嘅磁帶相連嘅，賦予你生命，佢一擰轉身行咗去，你就一定死噶啦。你諗下個關係 ，OK？ 佢慢慢離開佢，佢嗰種恐懼，你明唔明啊？被拋棄，咦？你細個你唔知道媽媽死噶嘛？你就覺得冇咗媽咪去咗邊啊？你明唔明？你可以係憤怒，你可以係傷心，但你更大嘅係恐懼啊 ，OK？佢可以係 mix emotion 噶 ，OK， 恐懼、不安、憤怒 ，OK， 失望全部加埋。但係你問我，其實咁細個會唔會失望咧？未識失望嘅，佢淨係會喊到呼天搶地，好失望、好驚，唔係失望咗，好驚、恐懼為主。所以你諗下，點解底輪個情緒係恐懼咧？你由一歲至七歲 ，OK， 即係印度嘅講法，或者係現代心理學講內在小孩係零至六歲啊嘛，同一樣嘢嚟嘅。嗰時候你最懂得的是恐懼，你不懂得其他東西，你未懂得失望啦 ，OK？ 因為你未懂得看人啦 ，OK？ 你未懂得有過度的期盼或者乜嘢，你是會恐懼，你怕爸爸媽媽離你而去，所以唔該咧，而家喺鏡頭前聽緊節目，或者將來 YouTube 聽到，唔理你幾時聽到，你做咗人爸爸媽媽嘅，你千祈唔好同個仔女講話。你再有我不理你的了，我走去了，这样千祈不要讲这句。你不断这样 incite fear， 即是令到个小孩产生恐惧，他即是一世人就玩完了， OK， 明白吗？因为你以为要处理内在小孩很容易吗？我有这方面的 training， 喂，我自己做啊，我都很惨，我喊到扑，对不住，你明白我想讲下一个字是什么？是啊，所以呢，你为什么我们说为什么家庭排列呢是咁 powerful 咧，係因為你唔使諗啊，代表你嘅人唔知道背後發生咩事嘅， 但佢只要落咗去，佢就會展示到俾你睇嗰個 dynamic， 即背後嘅嗰個動力啊，嗰個未完嘅故事裡面嘅嗰個能量係點樣運作嘅，你咪作為旁觀者去睇咯。OK， 嗱，我講少少啦，點解我咁討厭呢個老師咧？今次我去到咁，作為心王嘅我，我好擔心香港啦。咁我問佢。他問我們想排啲咩嘅時候，咁我話我想排香港 ，OK？ 佢嘅意思就係話咧，你呢個 small potato，OK？、Okay? 你又唔係咩國家領導人，唔輪到你排 ，OK？ 咁我初時都buy佢呢個講法嘅，咁樣係啦。咁但係咧，轉頭咧，佢鬼上身咁樣咧，就話佢咧舊年幫個客排大陸、香港同台灣，咁咧。啊！你真係你唔知道，以為佢個客係習近平啦，或者林鄭月娥啦，係咪？或者蔡英文啦？我唔係，原來佢個客係一個大老闆嚟嘅，咁樣係啦。咁因為個客係一個大老闆，喺佢心目中咪有份量咯，咪有地位咯，咁樣咁所以咧，咁咧佢就肯幫佢排啦。佢就話咧排嘅時候咧，代表大陸嗰個咧係走去攣住排代表香港嗰、那個。仲要唔係就咁就攣住佢，係佢成日咧突然之間好似鬼上身咁樣咧，企高咗咁樣樣，跟住走去攣佢，係由上而下咁樣攣。OK， 咁呢個你問我哋啦，香港人啦，係咪呢個感覺啊？咪就係呢個感覺咯。我話俾你聽，你代表邊個你唔使知噶，但係咧嗰個引力就會出嚟，所以唔好同我講你唔信能量啦。如果你試到真的加牌，你不會不信能量的。同埋仲有啊，你嚟到現場俾我撳你啊，你不會不信能量的。我而家幫我負責影片的個同事試過啦，眯埋眼，佢睇唔到我做啲乜嘢嘅。我 disable 咗佢嘅 chakra，disable 咗佢嘅氣場。係啊 ，sorry 啊 ，Mercedes 係啊，我真係做咗啲咁嘅嘢，佢自己知嘅。之前都仲撳得好硬淨，但係佢眯埋眼，我一 disable 咗之後 ，ring。我穿威，你做了什么事？所以不要不信啊，你以为不是真的事，未必不是真的 ,until 你自己亲身经历，你明白吗？ OK？ 那所以呢，就是你对于底轮，底轮是影响一生的。底轮你这一生人，你的零至六岁，或者是他们古人所说的一至七岁，是 shape 你的一生。你跟妈妈OK， 同爸爸嘅關係，你去摸索呢個世界，你對呢個世界嘅認知 ，OK， 係呢個時候 shape 嘅。OK， 咁我讀少少嘢俾大家聽，好冇？嗱，唔少人嘅童年曾經有過唔美好甚至受創嘅記憶。另外有啲人雖然有過一段不幸嘅童年，但係佢能夠將啲經驗予以壓抑，佢哋幾乎無法想起呢啲事。相反地，有啲人認為自己嘅童年或許係算係正常啦，或者幸福啦咁樣，但係經過仔細研究先發現，其實只係一種自我欺騙。然而咧，就算人哋壓抑咗童年時期嗰啲不安或者遭到拒絕嘅嗰啲經驗啦，抑或身為一個成熟大人，面對嗰啲經驗已經表現得若無其事，但係其實喺日常生活中卻會顯現出佢哋於基本信任上邊係有所欠缺嘅。他们在自我价值感方面会出现问题，会一再怀疑他人、伴侣、老板或者一些新相识的朋友是不是真心喜欢他，是不是真心对他好，怀疑自己是不是真心被人接纳，是不是真的受欢迎。他们也不是真心喜欢自己，经常感受到巨大的不安，而且往往是有人际关系方面的困难。Okay?我告诉你，我用了三十几年，我就来四十岁了，是去克服我的童年的创伤。所以如果我妈当年走去生仔考牌，她不应该被获发这个牌，因为真的很痛苦。但是今时今日我当然要多谢她，因为如果不是她创造了这么多的伤痛给我，我不会走去学这些东西。Okay? 我走去学这些东西的话，我今天不会讲到给你听，我不会去帮到人。Okay, 我继续讲了，他们没办法培养出基本的信任，因此呢鲜少，即很少感受到内在的依靠。取而代之，他们总是希望他人能够给到自己某种的安全、保护、 支持同埋家嘅感觉，并试图喺伴侣啦、同事身上边，甚至可能系踢波嘅足球场啊、百货公司里面揾到一个安定感。所以点解有啲人佢不断咁买嘢？一买嘢，你肯俾钱，个 sales 就一定会接你张单，冇 rejection， 明唔明啊 ？OK， 譬如有啲人好中意赌钱。其實點解會形成一個人咧，一個很強烈嘅人呢 ？OK， 內在小孩一個 issues 就係佢冇喺爸爸嗰度有足夠強嘅 bonding， 依個係家庭排列嘅角度。好啦，咁所以咧，如果其他人偶爾傳遞到俾依一個人咧家嘅感覺咧 ，OK， 佢只係偶爾俾到啫，佢會失落，佢持續揾到新嘅可能。他完全意識不到其實自己是跌入了一個陷阱裡面，就是如果你沒有一個內在的家的時候，你外面也找不到的、okay? 這個就是我想讀給大家聽關於內在小孩的 healing。 即我為什麼要說呢，就是大家不要以為自己的反應就是反應。為什麼有些人他靜不到下來，為什麼他永遠有一個另一半在自己身邊，明明那個人他不愛的，不是他的理想對象來的，他不想嫁给那个人，他不想跟那个人长远，但他没有办法，他总要有一个人在自己身边、okay? 其实是你的内在小孩的需要，他的不安，你满足你内在小孩的不安。我讲过很多次，我是一个佛教徒，我也是一个王师、okay? 不用说了，因为如果听我节目都知道了，佛教徒相信什么？相信缘嘛。如果我跟你有缘的、okay?我虧欠了你的，我就會幫到你咯。如果我跟你無緣的，那我就幫不到你咯。很簡單而已，不用下下都上綱上線，但如果那些人是會上綱上線的話，亦都是因為他 through 他的 lens 去看這個世界。所以為什麼又說回零極限那麼 powerful 呢？因為零極限他清理的不就是你的深層意識咯，明白嗎？ OK，包括家庭排列那一套。所以其實我做的時候，我是將家庭排列和零極限的十二個步驟是綁在一起做的、okay? 今天講了差不多一個鐘了，我同事會碾死我，因為他做字幕都有排做、okay? 多謝大家。如果有什麼問題的話，即管留言給我、YouTube 留不到言的，那就你可能留在 Facebook 給我，好嗎？拜拜。